I am 树玲，有马儿，夜行者，河马仔，动漫无双。 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樹玲， 有馬兒啦， 鏡花先生， 贏者， 講完蒼藍鋼鐵啦，有些主持覺得不太好啦，但我覺得點都不及這一套，我們看完之後原本滿心期待，但看完之後 這套被譽為這個叫什麼史詩式的失敗嘛，即是 epic fail 的意思是很史詩式地失敗了， 不是有未算失敗的 因為本出完是個宣傳片，好那個畫展之後不開期待的，進去看之後咩嚟㗎？ 咪啲畫係幾靚嘅？ 你應該咁講，即係始終呢套嘢伊藤計劃寫嘅呢個三部曲，咁其實先播咗最後一部出嚟先啦，佢就唔係順呢個次序啦。雖然聽聞應該係冇乜關係， 只係寫咗三本小說啫，因為 係 同埋呢部都係合寫嘅，因為係伊藤計劃佢死咗留低一手稿， 過咗身之後佢嘅好朋友幫佢完成， 佢未寫完啦，總之就 係啦，係啦，續寫嘅故事嚟嘅， 係啦。咁我哋今日要講嘅啦，就係呢個《師者帝國》嘅 劇場版。 劇場版啊，咁咧嗱，我哋主持睇嘅時候咧，我哋係完全未接觸過呢個原作嘅， 我連故事簡介都未睇， 甚至伊藤計劃咩人都唔知嘅。 係啦， 因為本人都未睇過呢三本嘅小說嘅，其實 睇佢宣傳嘅時候，咦，好似呢個劇場版感覺上啲畫 OK 喎，不如去睇咯咁樣。 你睇段宣傳片咧，好震撼，哇，好精彩，好刺激， 又係嗰啲咧，嗰間 studio 最中意咯，個吹畫非常好睇嗰啲咧， 係咪同你寫嗰套期待嗰套一樣？ 都係有啲驚驚地搞到我而家，啲吹畫真係幾好。 咁啊，呢套作品呢，我咁講嘅，講咗我個感想先啦，就我係睇完我一瞬間嗰期嗰一下，我已經係總結成一句說話㗎啦，佢頭三十分鐘係一套鋼之煉金術師，佢後尾嘅劇情係一套叫啲關， 唔係啱啊，佢兩個人寫㗎嘛，而家咁前後風格唔同，係好合理嘅事。 喂，而家兩個故事兩個人真係同一個人拍㗎嘛，老電影。 唔係，你諗下，你好抵㗎。你俾一張戲飛價錢睇兩個唔同嘅故事。 其實前後，其實中間應該有過場休息，不過中香港 cut 咗咩嘛，應該一定係咁樣嘅。 兩個故事嚟講咩啫？ 咁間公司真係做 Guilty Crown 嗰個公司嚟嘅，需要個結晶化咯。我嗰時覺得啊，應該係佢哋真係好中意畫結晶化先係咁樣嘅啫。 應該咁講啦。嗱，前半佢一開頭，我承認其實佢頭嗰二十零分鐘呢其實真係做得係好吸引嘅。吸引嘅原因就係咩，佢一開頭佢拋出咗因為成個故事裏面最核心嘅問題，靈魂究竟係咪 有重量， 即係靈魂應該呢個呢21克嘅重量， 21克係嘛，未 係定下21克 嘅重量係咪代表就係靈魂呢，即係其實呢個亦都講緊就話靈魂到底係咪真係存在，因為對佢嚟講就話佢哋就算話製造師者呢個技術所謂注入虛擬靈數嘅嘢，佢亦都冇好肯定話呢樣嘢係就係代表靈魂，即係叫做呢一種物質可以令到死人再次 活動，都冇話復活啦，活動啦，其實 係啦，因為佢開頭亦都講過嘅，死咗嘅人經由虛擬靈數復活咗嘅師者，已經係失去曬所有嘅語言能力啦、記憶啦、感情啦，純粹只不過係你當係一個勞力單位嚟， 唔係甚至係寫落去嗰啲嘢係一個替代性嘅嘢咯，即係已經代替咗原本嘅靈魂嗰個位 置。你即係當佢係師者係一個 hardware。你入嘅靈數係一個 program 或者 software， 你入啲咩俾佢，佢就可以識做啲咩嘢，類似咁嘅情況。 所以你睇落去就會明白對手借代都係機械人嘅事情啦，好似一個即係感覺上啦。 而呢個位我會話點解我會話開頭話，我覺得啊真係好有鋼之煉金術師嘅嗰個感覺咧。因為鋼之煉金術師一開頭佢都係拋咗一句就係煉金術嘅法則，佢呢度其實用咗同樣嘅處理手法去做呢件事，而頭嗰二十分鐘的確係貫穿緊呢件事，因為佢哋不停係尋找緊就係、是。點樣令到即係我哋嘅男主角啦，阿華生啦，咁咧佢就一直係喺度尋找就係靈魂到底係可以存在同埋可以叫做你某種意義上佢係真係好似鋼之煉金術師咁，佢係想令阿 Friday 係再次復活嘅， 係令機又復活。 同埋一來就係嗰種嗰、那個主題係好切合到，因為佢一步一步去探尋，咁其實係帶領緊觀眾去明白緊究竟嗰個主題會去到終點係咩嘢啦。同埋就算係嗰個觀眾，你會開始喺嗰廿分鐘好感受到嗰個新鮮嘅世界觀，即係嗰個 steampunk 嘅一個有融合咗呢一個舊風情嘅歷史同埋呢一啲機械 時代嘅嘢咁樣。 係 啦，佢吸引咗我嘅地方，頭嗰二十分鐘吸引咗我嘅地方就係咩？因為佢帶出咗師者呢個設定，然後跟住師者成為呢個勞動力， 同你就會見到咧，其實喺整個畫面上咧，尤其是喺啲人來人往嘅街道度咧，你會見到咧就係咧有一班喪屍咁嘅物體， 嗯、 即係喪屍嘅步行方式啦嘅物體就喺度行，但其他人又冇乜嘢咁樣， 嗯、 即係你會創造咗哇呢、這個世界其實好多好特別嘅嘢啊，其實 唔係啲人係已經習慣咗師姐嘅存在啊，應該話。 系啦，即系可能即系当带只狗散步， 话唔定有师姐狗喎，你唔出奇。 系啊，有丧尸狗。 唔系，其实好奇怪，即系你日常如果恐怖谷嘅话，你成家都系人，但嗰啲人都唔系人嚟噶，其实应该好恐怖嘅。我唔知有啲人冇人理啊又。 咁呢个恐怖谷理论系讲话嗰样唔系人嘅嘢变到好似人好惊啊嘛。咁呢度讲嘅一个本身系人嘅嘢，而家变到唔系好系人咁样嘅行动咁，咁应该系好前嘅阶段嚟嘅啫。 而有趣嘅呢样嘢，其实呢个设定带嚟就系你会谂就系话，哦，佢套落一个现实嘅史嘅舞台上面嘅时候， 唔系喎。如果你生育率即系照翻原本咁嘅话，其实应该会人口膨胀噶嘛，即系世界会爆炸噶。 系啦，即系会谂好多就系话，哦，如果加入咗呢个设定落去喺呢个真系现实嘅世界里边，会发生啲乜嘢嘅奇怪嘅问题出现咧？ 失业率呢个会扑爆晒。 佢冇 勞動力物，你明白嗰時中世紀勞動力密集工廠爆發，但嗰啲工作全部私人做曬嘅，咁啲人做咩咧？冇嘢做咯，即刻。 冇，就正如你而家推向依一個科技越發達，就係、是、知識型社會啊嘛，講嘅就係、是，即係你勞動力嘅嘢可以被人取代，但係手藝嘅嘢、知識型嘅嘢就取代唔到。不過咧，就呢啲係一個，即係佢一開始鋪落靚嘅地方，就係佢放好多虛構嘅嘢落個歷史度、嗯，不論係講緊設定世界觀嘅虛構啦、嗯，人物嗰度正啱講華生知道一個虛構嘅小説裏邊嘅角色，放咗一個真實。嘅史觀入邊啦，嗰種嘅虛構啦，即係呢啲咁樣嘅重疊係有吸引力喺度嘅。同埋你有個正如啱有個好奇就係講就話，咁如果喺一個咁嘅世界觀會發生啲咩事咧？觀眾係應該會期待， 應該會期待嘅，係 期待解答啦。有冇解答到就之後先講啦。我哋係啦。 咁啊，因為就即係個故事就講，因為華生就持有呢一個嘅非法施捨啦，佢犯咗幾條罪嘅。首先盜竊，不過咧呢，我覺得係阿 Friday 根本就慳佢。你係嘅，你就簽咗授權書先啦，大佬。即係如果係嘅，咁咪唔使搞咁多嘢咯。跟第二嘢就係佢非法咁樣去製造師姐，因為製造師姐係叫做政府嘅要有官方嘅認可先可以製造嘅。但係阿 M 咧就好睇得起佢，你想繼續研究落去啦，或者係叫做交易啦，係一個佢就要從軍。咁就要幫佢去揾，就係話誒呢一貫穿整個故事裏面好重要嘅一件物品， 嗯、 就係要揾一本筆記。 係、嗯、啦，咁 M 就係一個特務啦，即係零零七嗰度成日講嗰個 M 啊，其實係即係 MI6 嗰個美國英國嗰個特務機關嗰啲嘢。 咁、嗯、亦都有真原著有知，就係佢應該係直情係講埋佢係福爾摩斯嘅阿哥添。 不過福爾摩斯最後先出場呢一套。 誒、唯一學筆記其實就係話係創造第一個師姐嘅人所留低嘅一個嘅研究筆記嚟嘅。咁、咧就佢叫做就因為本身呢個人就係成功第一個創造咗一個有靈魂嘅師姐。 嗯， 所以就即係對華生嚟講，咁呢件事當然係非常之有吸引力啦、嗯，因為佢都係循住呢一個目標去進發緊嘅。咁、啊，跟住就個故事咧，嗱，去到呢一個位為止咧。你會見到就係、是、嗱，無論好中世紀嘅時候嗰啲嘅風味咧，即係無論馬車又好啊，啲、人打鬥嘅時候喺架馬車裏面槍戰啊，嘅啲人嘅反應，你會覺得係你同好似睇緊一套荷里活式嘅呢一類型嘅風格電影，其實係冇乜分別，就係好重嗰個技術感喺度嘅。 但問題佢啲技術真係有啲槍。對面槍未打中你，但你一槍打中人咧，我覺得好犀利。 誒，荷里活都係咁樣， 呢樣先係最荷里活咩？你唔覺得？ 我頭先一直同你講緊荷里活，你聽緊啲乜鬼嘢？ 你講嘅荷里活唔等於佢可以做呢啲 比賽啦。荷里活之前真就係噶嘛。 嗱咁跟住咧，其實即係去到呢個位嗰時，其實個劇情都仲係好，即係好細密啊， 好嚴謹啊， 係啦，即係啲嘢都會雖然有好多嘢未解釋，但係你會覺得就係話。佢有一步一步交代究竟之後故事發生咩？即係真正我會覺得就係開始飛得嚴重咧，就係、是、之後佢去呢、這、一個 阿富汗， 阿富汗喺阿富汗山區嗰度。 阿富汗山區呢一節嘅故事，即係佢要揾俄羅斯嘅研究者啦， 佢持有卡拉麥在夫啦、一個有消息指佢持有咗筆記啦，同埋佢一定做咗嘅嘢就係拎咗一堆俄羅斯嘅師姐偷走咗咁樣， 同埋有研究咗一個新嘅師姐技術。 係啊，有新嘅師姐技術。 所以佢本來個佢就話師姐帝國嗰個名，佢嗰度講就話應該係呢個人。想建立一個世界帝國，即係啲人嘅傳言係咁樣講啦。 咁、啊，喺叫做去呢一個阿富汗嘅過程裏面加入咗兩位嘅新嘅角色啦。咁、首先就係阿巴尔贝啦，就係、一位軍官嘅大叔啦，英國嘅。咁同埋另一位就係 大羅 斯尼嘅，就係阿尼可奈啦。就即係 我呢個位我都仲理解嘅，因為佢係一套劇場版。我哋以前都亦都講過就係、劇場版你無可奈何地，你一定係要壓縮，所以其實佢係壓縮咗佢哋呢一段阿富汗嘅基層之旅嘅。 唔係，佢哋慢慢再去到阿富汗嘅，其實中間條路有你見有行過沙漠，越過山谷，越過雪山，入冰山。 你應該咁講啦，喺呢一節嘅故事裏面，其實用咗叫做一啲剪接式嘅，就係話哦，佢經過咗 A 地方、B 地方、C 地方，然後跟住就係咩呢，你突然之間就會見到就係、呢三個男人發展出一段，即雖然大家是不同的代表，不同的國家代表，不同的立場，但是一起旅行的一種友誼， 聖聖聖聖 女伴啊，呢叫 係啊。 而嗱呢一個呢、個位其實都是在呢一個位，你會開始快轉啦、就是你根本感受不到，尤其是芭比都算啦。阿尼可奈呢個角色咧，係唔知點解同華生咧突然之間就好似 好 friend 咁樣。 我同你真係～一見緣故咁樣，即係你 聖聖上 你覺得嗰個位真係喎，佢哋只係打咗一場交，然後跟住佢哋好似都係持有一啲反氣，亦都仲未好，然後打完之後就突然之間都話，得啦，朋友嘅嘢唔使講太多嘅， 係 飲酒啦大家。唔係你明唔明啫？一見鐘情呢樣嘢其實好難用呢個合理嘅科學。 唔係，即係我邊嗰個頭腦簡單嘅大叔同佢飲個酒，打個長仗就話有結業關係就算啦。尼可奈同埋華生，正如啱樹玲所講，一開始明明對咗一對師姐見解有啲唔同嘅，無啦啦好似冇一件事嘅，點解？ 仲要華生冇同佢飲過酒啊！華生當佢飲咗時候，華生間房要有新型師姐嘅，其實 係。跟住佢喺山區裏邊嘅由師姐建立嘅一個村落啦，見到就係、哇！尼可奈呢條友，我覺得係已經係倒貼噶啦，去到嗰個位已經係。 唔係我諗緊。去打波王城啦，咦有波王欢迎你嘅啊，我等咗好耐啦，咦你唔去打波王咩你。 然后跟住佢，因为呢个位其实系咩呢，佢冇好清楚去讲就系尼可奈同埋卡迈佐夫呢两个人本身关系。即系一开头观众嘅角度嚟讲睇到嘅就系、尼可奈佢系想做咩嘢，捉佢返俄罗斯。佢都讲佢嘅最紧要就系攞到佢嘅技术。 唔系佢讲到好明啫嘛，就系、话我捉到，唔系甚至佢讲我捉到呢条友就得噶啦，本笔记你拎佢咪拎佢咯。 咁我就俄罗斯就唔需要呢本笔记。 系啦，同你合作原因都系咁样啫。 系啦，我试嘅。诶，原来其实我同卡马佐夫其实好熟嘅，跟住就话咩咧？哦，跟住仲要系为咗华生，等佢知道呢个咁段嘅技术究竟有几咁可怕，将自己个身体拎咗出嚟。跟住佢啦，话喂，做乜嘢事啊？ 其实我觉得嗰个交代佢冇交代过，系佢系自愿嘅，可能佢只系俾个大叔诱骗咗入间房 間。唔系啊， 咁样 最犀利就系佢哋做细嘅时候，华生瞓觉。如果华生突然间扎醒嘅咧，其实睇唔到成件事嘅。 我唔认同阿镜花嘅讲法，原因就系乜嘢咧？ 系咩？ 当阿卡马佐夫叫醒咗阿华生，跟住话你有心理准备去接受呢种技术噶啦嘛。然后跟住就见到阿尼可奈坐喺度，一副深情嘅眼神咁望住佢，系冇任何反抗。佢跟住佢就话俾你，就俾你睇下，就话呢种技术究竟有几咁可怕。然后跟住就俾阿卡马佐夫就怼咗落去，怼咗虚拟灵数落一个活人身上，跟住就创造咗就系佢哋而家所见到喺佢哋旅途中见到嘅所谓嘅新型师姐嘅出现，就系因为将佢哋用活人去做材料，唔系用尸体去做材料。跟住呢个我就觉得话系完全唔知点解尼可奈，佢一开头佢系一个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嘅特务嚟噶嘛， 仲要讲到佢有智有谋咁嘅款啦。 首先佢唔系好介意俾佢要追捕嗰条友绑住咗喺张凳度，跟住仲要有一个就系、某程度上俄罗斯同埋英国本身都系喺呢个喺而家嗰个嘅形势上，佢哋都系个对立，即系暗地里大家合作嘅。國家嘅特務 點解要咁大犧牲呢？無啦啦 我俾你我 show you 係啦 show you 咁但我完全覺得佢哋兩個應該係友誼，因為點解呢？跟住下一個幕就係咩呀，卡拉馬佐夫自己都懟埋自己，就話你睇下就係咁樣㗎啦，啊又死咗啦，仲咪申請呢兩條友一定係 哦，不求同年同月生，係導師者同年同月 生，係啦，我哋兩個就可以永遠喺個地方喺埋一齊啦。 你見到㗎，最終就係話哦，當華森知道咗卡馬佐夫嘅研究之後，同埋得知咗就係最終而家筆記最後出現嘅地方嘅時候，卡馬佐夫就將自己都注入埋虛擬靈術，變成一種變成埋師姐。 師姐， 嗯， 去到呢個位嘅時候，跟住你又見到最終嗰一幕就係尼可奈同埋呢一個卡馬佐夫喺個山洞裏面 開開心心咁生活， 平平靜靜咁樣過佢哋過埋佢哋下半子嘅生活。 係， 仲有冇下半子？ 係 Happily Ever After 啊嘛！呢個就係嗰啲童話故事式嘅 Forever Time， 係啊，幾浪漫。 其實呢個先係佢嘅目的啊！ 喂，嗰下係去到過開嚟呢個位嗰時候，我都覺得話。你是不是還有些事未說、我都還在騙自己說 劇情壓縮啫， 你睇劇情壓縮動畫的結婚有證婚人請嚟之後就 OK， 跟住王子公主越發生活落去啦，冇呢件事噶，呢家係 佢哋去咗個舞會咁樣嗰啲係咪？佢誒結局咗噶咯，真係原來 佢哋已經去咗日本，跟住 就因為得知咗最後就係、是、筆記就係去咗日本呢個地方嗰度啦，咁佢哋就 出發啦。 阿巴比同埋阿華生同埋 Friday 就再次搭上呢個旅程啦。 頭腦簡單嘅阿叔就已經開始現場嗰啲，你睇下人哋幾咁。為咗你犧牲咗咁多嘢，所以你真係要堅決地去摧毀本筆記啊！ 跟住華生可能 位置啊， 跟住華生可能同佢講：我冇乜感覺。 唔係華生心諗， 我其實唔係識咗好耐喎，嗰個人。 我啱啱食咗餐飯，無啦啦俾我睇呢個真人 show 啫，冇睇 其實唔係，我同佢哋唔好熟噶咋，同佢一齊行過幾分鐘，加埋好似唔夠十分鐘嘅。 唔係睇完咪算咯。 應該咁講，呢個位裏邊咧，其實咧係應該話佢哋唔解釋立場係好難說服到人嘅嘢，就係咩 ？OK。唯一套嘅筆記，卡拉馬佐夫只係解讀到一部分，而啲佢解讀到呢部分，就係、是、令到佢發現咗，就係將活人注入虛擬靈數嘅話，就可以創造 新 嘅施者技術。而問題就係、是、啦，華森係要揾嘅就係真正嘅靈魂。唔關冇乜幾事 嘅 喎， 唔係呢個有得解釋嘅，就係話華生嗰陣時係想知道呢種新嘅技術，因為嗰陣時佢唔知啊嘛，佢唔去，佢唔見證過呢兩個人殉情嘅時候，佢係唔知嗰啲新知啲技術噶嘛，咁我咪要見證過，我見證嘅，哦唔好意思啊，我唔係要呢種嘅，所以咪走喺日本咯， 唔係，然後跟住阿爸入邊同佢講話。阿卡馬佐夫最後都同你講話，你一定要揾呢本筆記係唔應該存在。跟住我嘅心諗就話，本筆記係有對溫呢個成功例子。而家就係咩？好明顯就係、是，如果你用一個好邏輯去講嘅話，就係、是、卡馬佐夫好明顯就係、是、即係解讀到部分呢本筆記裏面嘅技術，所以先砌造咗呢本就係人似人，師者唔似師者。 嘅 新型師者出嚟， 唔係 咁本筆記係冇罪 嘅，介乎喺兩種技術中間咯，但係又未到完美嗰種。 而最大問題就係識呢個技術嗰啲人，嗱，除咗大叔你聽過係點樣做，華森聽過點樣做，另外嗰兩條都變咗鹹魚師者啦。咁個問題在於就係乜嘢啊？你唔講出嚟咪得咯？ 唔係，其實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是、首先。你話你研究得少少，未研究曬先點咁啫？咁我係華生，我研究曬 100% 之後，咪得咯，唔會有事咯，係咪先？另一件事就係、是、巴拿比，你好似受英國命令攞冇筆記嘅喎，你都毀咗筆記，你咪又冇唔成功咧？我想話， 其實我想講巴拿比去到嗰個時間應該都唔好知道做緊乜嘢，你唔係一開始 保鏢嚟嘅，你當係一個。 其實應該唔係為國效忠，即係覺得唉、哎、保鏢聽咗咪做咯咁樣嗰啲種種嘅感覺嚟嘅啫。 咁啊，去到日本之後就下本少尉啦，就加咗就係一個日本嘅支援者啦。其實即係等同於其實係離開內嘅。 角色咯， 角色嘅嗰、那個嘅 身份地位 啦，柯南嘅角色，行到邊死到邊啫，跟住用到佢啦。 咁至少其實最後都冇死到啊。其實咧，日本嗰一節咧係做得最差嗰一節嚟。 哇，嗰節真係唔知做咩嘢。 佢 present 唔到日本國內喺應該話喺呢個世界舞台嗰個情況，淨係知道就係咩？日本其實純粹係咩咧？一個擺筆記嘅副本，跟住佢哋就係入咗一個研究所裏邊。 大理化工，定化學定大啊？大理化學係。 里面佢就係偷呢本筆記出嚟， 我覺得完全日本嗰個場景嘅必要性，只不過係唔係個必要性係在於係啊畫面上好似加啲咧日本刀啊，加啲和風嘅舞台啊，靚啲喎，靚啲喎， 因為係日本人寫㗎嘛， 係咯，一定日本元素落去㗎，係 啦，即係嗰個江户時代其實明明可以有啲發揮，一個江户嘅時代未係好開化嘅時代，有師姐咩唔同咧，就可以 幕府時代其實 幕府所謂 咯，甚至你話古之頭髮刀差，原來就係原來都係師姐嚟㗎， 係其實好多嘢可以講， 不過佢即 係成個新讚種都係師姐嚟都得㗎， 因為原著其實呢個係。而家係幕府過咗明治時代，已經明治政府嚟㗎啦。佢哋應該係，跟住可能可以有啲背景設定嘅書上面講，不過動畫完全冇曬啲嘢啦。係 啊，總之變咗係純粹係有日本刀睇啲嘅情景。 即係呢一度就其實純粹就係咩咧？為咗就係、 是、日本刀斬師姐。 即係其實打鬥嗰一幕其實係唔重要嘅，重要嘅就係、是、OK、跟住就係終於俾佢去揾到本筆記啦。 嗯。 然後跟住 Friday 就係佢叫 Friday 去分析呢本筆記嘅時候，然後跟住去到最後就係、是。啊！巴拿比叫佢話：你唔好再研究啦，你喳喳臨毀滅咗筆記就翻屋企，翻去英國探查啦，大家。因為對佢嚟講就係話，你當巴拿比呢個人其實佢係一個好有良心嘅，即係佢係一個有良知嘅人， 嗯、 即係佢覺得話呢種技術係唔應該存在嘅。但問就係佢辛苦呢一個揾翻筆記嘅重任。 即係喺但係喺人性同埋命令之間，佢選擇咗人性。 係，所以其實正確嚟講，呢個係掹咗筆記走人就得嘅。但係佢係想就係話，我分析咗本筆記，消滅埋本筆記，咁咪兩件事都搞掂曬咯，耶！ 咁啊，跟住就係 淨係得我知咯， 係啦，耶！ 華生嘅 BP 睇啊， 華生都係一向都突破盲點嘅，你明白？ 即係而呢個位度咪，亦即真正出現咗就係。對溫所謂第一位擁有靈魂嘅師姐，亦都係第一位師姐。 我本來以為咧對溫係科學怪人，但係佢後面發覺原來佢唔係，都唔緊要啦呢一樣。 科學怪人有出過嘅， 有出過之後， 即係對溫亦嘅出現真係好奇怪嘅。佢知道本筆記喺度，依度亦都係佢地盤嚟。其實係 大本筆記佢寫嘅應該， 唔係 本筆記係製造佢嗰個人嘅 創造者寫嘅。咁然後跟住咧，我係你係完全去到嗰去到依度開始咧，完全係 lock 曬㗎啦。佢點解要俾華生接咗本筆記呢？其實係冇意思㗎。因為喺叫做最終喺成個故事裏面，華生對佢嘅作用係零。 係啊。 Friday， 佢對 Friday 都冇任何嘅興趣。 唔係，佢要 Friday 嘅肉體嘅啫，其實佢入面有咩唔緊要嘅。 佢要 Friday 肉體做咩？ 佢要復活啦嘛。 全身㗎嘛嘢要。 你唔好理一個老人家想反我 還童。 哦，你啱嘅。 溝啲亂口嘅機械人。 可能都係嗰幕嗰時搞一搞嚟發覺啊呢條友幾正喎。睇佢可以玩咩先啊都幾好玩。不過呢差唔多呢整到本筆記啦都係出一出嚟囉。 唔係你應該咁講。 可能佢暗地都觀察緊。 你唯獨你可以解釋點解佢會睇中個 Friday， 因為縱觀成套師姐帝國裏面所有嘅師姐 都是樣衰的， 不是最皮乾肉滑的都真是反 靚貨又靚。 你見到的所有師姐不是啲皮膚就是好像面如死灰咁樣呢，就是好像真係一個死人鹹魚死咗好耐煲乾咗水咁樣呢，就係啲都係成隻喪屍咁嘅死款嘅樣子。你有幾可見到一個好似 Friday 青靚白淨。 係啦， 所以華生 keep 得好啊，最明顯在於係 女朋友可以 keep 得好啲嘅。 係啦， 啲玩偶嚟 嘅。即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另類嘅解讀啦，大家唔好 呢啲趣味嘅嘢好難理解嘅時候。 即因為喺嗰個時應該話喺總成個故事裏面，呢 Friday 同埋華生對溫嚟講係完全冇任何嘅價值，俾佢接觸到筆記都係冇任何價值嘅。咁所以其實你呢一節開始咧，佢呢一節開始我就話係由呢一節叫做依個位轉捩點開始，由日本篇開始咧。真正叫啲關法成套 真正開始唔好睇， 見到結晶開始出嚟，結晶飆出嚟。 叫啲關法係咪一個名詞？代表劇情係暴走嘅意思？我想問， 唔係喪屍化咩？意思咧有啲喪屍咬人喺度， 都可以你一樣嘅。 咁啊，你話呢一節裏面跟住佢哋就原本之前已經一早出咗場嘅 Hattery 再出現翻啦，咁啊跟住就救咗走咗阿華生，就帶佢翻去呢個英國啦。係啦，咁呢段過程裏面其實就開始呢就係呢突然之間原本有一個尋找筆記嘅故事 變咗拯救世界嘅故事 突然之間係將所有唔同勢力嘅嘢將佢集束埋一個舞台上面 炒埋一碟 分別就嗱，而家去到呢個就係咩呢，對溫究竟要做啲咩冇人知道，跟住就係 Hattery 所屬嘅政府組織嗰度究竟想做乜嘢？ 都係冇人。Hattery唔係公司咩？佢開頭係公司出嚟嗰陣係。 咁然後跟住英國政府嗰邊想做乜嘢，亦都唔知道。然後跟住俄羅斯亦都插一腳。 俄羅斯嗰邊已經咪死曬啦，啲冚家搞掂曬啦。 偶然都有幾個啲 KFC 嚟送死嗰啲出現 嘅。OK， 唔記得咗呢個爭啲，但係都唔緊要啊。就係咩地方啊？就算你咁多個勢力喺度出現咗個劇情又好，你唔知道背後嘅勢力係做啲咩嘢都好，完全唔緊要，因為點解啊？只要阻住男主角，全部都得死，唔理任何原因，係啦。總之就係男主角我夠勁，我有 Friday 我超強咁樣搞掂。 唔係咁啊，唔係嘅 Friday 其實真 係冇用 ，Friday 真係。而呢個故事裏面當然去到呢、這個，去到即係呢一節英國最終嘅一個章節位啦，呢度。是完全將整個它是破壞了整套師姐帝國的腳，之前我們見到的師姐都還是叫做它保持了你會認知就是它不是喪屍，但是去到回來英國這一節所有的師姐真真正正全部都是喪屍， 不是最慘的是那個劇情明明頭五分鐘就是不停強調給你聽它不是喪屍，它是一隻 program 了的 屍體，咁就爭好遠嘅。 唔係佢 present 俾你睇，應該係一種冇對人類冇任何危險嘅嘢。 但係你又用咗成個後半部完全打自己嘅面，咁你點樣解咧？ 然後跟住最攞命嘅最攞命嘅一件事就係咩咧？佢 present 到個畫面嘅形象就係咩咧？你唔好俾啲屍體咬中咯，你俾啲屍體咬中嘅話，你都 要變成屍體。 但係如果咁樣嘅話，我好難唔用喪屍嘅 concept 去形容緊而家嘅事件嘅。 唔係，仲因為佢仲好順理成章去表達緊呢件事俾你聽，明明冇設定講過呢個事情嘅喎，但佢又覺得係咁嘅啦。唔係 啊， 明咩觀眾？ 唔係設定冇講，係設定講咗變一變屍體咧，係要死咗之後插入啲虛擬靈術先變屍體，唔係一咬一咬就變屍體。 即係經過一種技術嘅嘛，大佬。即係當然你叫做咩咧？佢用嗰種技術嘅方式咧，點解叫開始叫做呢度叫啲方法就係咧？咁呢度我哋不得不提就係首先有一個計劃就係、是、哦。阿 N 點解想阿華生去揾筆記呢？即係呢個大魔王，即係又係而家係興呢件事啊！個大魔王其實我係想拯救世界，但係佢拯救世界嘅方法就係咩咧？佢毀滅咗個世界佢。但係跟住咧，嗱咁樣係冇問題嘅，破壞與再生啊嘛。但係跟住你同我講，你同我講啊，你點樣再生啊？諗住，即係佢咧係。你係好顯然覺得咧，啲人咧佢係冇諗過咧。 我唔知嘅，破壞咗先得㗎啦，到時係啊，到時就會有到時嘅方法㗎啦。係 死曬之後， 唔 係啊，搞掂咗， 唔係啊。 即係你係好難理解，就係阿 M 佢點解係要破壞呢個世界嘅？ 事實上， 因為對呢個人亦都係叫做你除咗知道就係呢條友個樣古古惑惑，同埋佢淨係叫做佢派咗華生。去找筆記之外，你對這個人的認知是零啊。 事實上他為什麼要破壞世界，不是是一個破壞了再生的世界，我忘記了他再生的那一部動機，其實個電影版我印象中是沒有說過的。 不是你可以推測得到咯， 推測到 都是那個都是那個超絕大的原因咯。 就 是什麼原因啊？我對這個人類世界 已經絕望了， 又毀滅人類， 有暗示有少少的，但問題 OK 你人類絕望，你毀滅人類，但是其實點咧？但你好似冇威脅自己喎，你仲生喺度喎，想點啊？ 係啦，佢就係嗰度就係人類已經無用啦。跟住我話：阿生，你係咪唔記得咗你自己都係人類啊？ 即刻中意未成，中意未濃， 所以我都係冇救噶啦，好明顯啦，係咪先？ 然後跟住當然，即係佢實施呢個計劃就係佢係要靠呢個筆記，同埋就係佢要有對温呢一個嘅師姐。其實嗱，去到呢一個位置就係咩咧？是基本上成套動畫的故事呢，他說你就算了，為什麼需要對溫啊？不知道。 不知道。 總之說因為他是第一個師姐嘛，那就是第一個師姐。 關什麼事？ 不知道。他說為什麼需要本筆記？就是本筆記是告訴我是製造有靈魂的師姐。那原來跟住什麼呢？在我們的畫面上他那個所謂的大機械，就是整個 Guilty Queen 的塔在這裡的時候嘩，跟住說哈哈哈，跟住我就要毀滅這個世界，我就要成為這個新世界的神話的那些東西。 跟住你現在先，跟住你先發覺到那本筆記原來是一個鎖匙去開動那個機關的。 我每次看都發覺其實一本筆記是一本鎖匙，不是一個知識來的。 是的，奇奇怪怪。 他不知道，明明一直說知識，但之後每一次他都是裝入部機器裡，然後就機器認識 了。還有想起之前，想起之前柯富航那裡卡馬都跟華生說，你沒有筆記你就知道要毀滅他的了，但問題我沒有筆記之後什麼的這本東西。 跟著對溫，原來就是對溫都有對溫的這一個的計劃。對溫的計劃呢，嘆為觀止。我只能用這四個字去形容。即是這條友就是什麼呢？活了這麼多年，他覺得凍，他覺得寂寞，他想 發情， 他想製造屬於自己 的物種的種族。 是啦，那製造自己的物種首先就要即是 擴大自己的細菌， 繁殖啦，講緊生育的問題，那當然要有一陽和一陰啦。 是啦，即是要對象主要是這樣。 但問題是師姐來的，我想說。 那啊，出現一個幾結構性嘅問題嗱，OK， 你想搞嘢，我覺得情有可原嘅，即係師姐都有性慾，我唔否定呢樣嘢。 佢冇講過， 佢有靈魂嘅師姐嚟噶嘛， 佢冇神仲未攬住條女啦。 跟住 ，OK， 你 OK， 當然你本身個身體已經係年老力衰啦。OK， 你要揾翻個年輕啲嘅 body， 我覺得 OK 冇問題嘅，即係先唔好論個師姐裏面究竟能唔能夠製造精子，我心敲死嘅，我都唔提啦。但係最後你揾嘅目標，你揾個機械人同你生咧，咁我又覺得好有問題啦。 其實佢知唔知道我係機械人嚟嘅？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知道我哋觀眾去到佢嗰個機械人自爆之前，佢係一個機械人， 即 係 佢揾 佢都係外星嚟噶嘛？ 呢個女呢、這個愛迪生真係犀利，愛迪生做電燈膽佢又知啫，機械人都識做， 潛水艇都識做。 O K， 翻嘅做揾 Adley 呢一個女叫女機械人，佢就係話成為呢一個新世界嘅夏娃，即係呢個位咧。是真的很有 guilty crime， 就是阿艾和这个阿 Hiloni 再加上这个阿泽那一幕的劇情来的，我觉得是。跟见到就是当然这个我都是说了，你是不能够理解一个死了的一条咸鱼和一个机械人搞东西是因为发生什么化学作用。 应该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得出来的。 即係嗜好嘅嘢就我已經唔想套租啦，但應該實質上嘅計劃就做唔到啦。 即係呢個實質上，許可立講到話，我要創造新世界，親到佢咪點解？但係當你冷靜啲去諗一諗呢件事、就是，就係呢個機械人，一條鹹魚，一條死咗好耐嘅鹹魚， 話唔定佢冇話俾你聽啫，佢研發咗呢個鹹魚加機械人。繁殖的方法呢、 哦、咁你都要話俾我聽、啊、 可能筆記有寫呢 即係機械化嘩勁我新嘅種族我明 白新嘅種族囉機械化之者、 啊、你試嗰個師姐唔夠你冇試得第二樣囉係師姐同機械爭咩爭撈埋一齊咁樣搞掂啦係咪先 唔好睇小華克特筆記我都好神 嘅我哋分隊搞掂啦應該 即係呢一節橋段就係開始咩呢原本呢套嘢其實係好實在喎佢、唯一超科應該話超科技嘅嘢就係師姐技術呢一件事、但係去到最後呢你就覺得呢開始呢有返去呢個英國片之後呢所有嘅嘢 B 級片嘅喪屍啦機械人啦 音波啦 音波啦 可以通行全世界嘅音波 啦力啦 係啦跟住作為 沙窩嚟 跟住作為人類嘅 Barbie 係可以對抗呢個喪屍好明顯你知唔知去到嗰位係咩爆下手囉 Barbie 就係 Chris 佢對付緊嗰隻 佢唔係爆下手我覺得似鬼武者多啲 唔係我係突然間覺得我睇緊一套搞乜鬼奪命集作 咩都有啲 B 級片嘅風格 C 級片嘅劇情同埋 D 級片嘅設定或者冇設定啦可能冇用 D 級片嘅用 係跟住你係叫做咩呢突然之間就話喔講咗一大堆嘢然後跟住又係唔小心就係呢即係機器嘅嘢大家都好意外㗎啦坑一坑嘅話咁個計劃就散咗㗎啦嘛 唔該整好啲機械啦真係特別啦 哎呀筆記呢啲嘢咁樣比較易碎㗎嘛 即係咁個故事跟住最終就係以就係、是、喔、哦、消滅咗呢一個隊溫咁跟住 Hattley 就冇被呢、這、一個新人化師姐新人化咁就變返咗一個普通嘅機械人。 我唔係你點換衫。 然後跟住而最有趣嘅一幕就係呢因為前一幕嗰陣時候大家會見到就係一個包哈薩式呢個喪屍式嘅故事就係當被師姐咬中嘅人就變咗做 死者。 然後跟住就變咗師姐然後跟住當叫做破壞咗呢個筆記應該話將呢個筆記解除咗威力之後死咗嘅人翻生 唔係翻生咁簡單係變咗師姐嘅人全部變翻生人啦 仲要係咩呀冇傷口啊 喂我見到而家阿達同阿飛咬斷咗咁喎你點樣翻生 最呢一幕最明顯嘅就係喺一個叫做師姐研究室裏面出面有一個女性的叫做秘書的人員被人咬到條頸就爛了然後跟住仲喺度打緊字跟住到件事解決了之後條頸是冇血冇爛到然後跟住話發生咩事 唔係華生嗰時心諗早接識搞咁多嘢啦原來篤幾下用下幾下原力就搞亂曬嗰啲嘢 你哋 force be free 係啊哼哼哼咁樣彈幾下音樂哼幾下下已經搞掂啦我使乜搞咁多嘢同 Friday 唔係 Friday 嗰個係日本動畫有嘅意志表現我哋兩個意志可以激到你意志扭轉一切 然後跟住其實呢你都係跟住就係呢套嘢係去到跟住係繼續詭異落去去到最終就係跟住阿華生叫做啊終於叫做咩啦呢個即係你哋爭咩一本筆記最後咪又攞我手上嘅時候跟住呢條友跟住又返返去佢自己嘅研究室裏面 係啦唔要條女啦主要係 跟住就唔知點解就環境呢係好似令到佢想將自己變成師姐 因為佢揾唔到將佢好機有花地變返做人類嘅方法 是啦跟住 佢冇辦法啦我唯有同呢個 Friday 喺埋一齊得返一種方法 就唯有好似卡馬佐夫咁樣 冇錯相 妻相妻俄羅斯式嘅相妻 即係呢個位其實 嗱，你開頭如果個解讀位就係咩咧？你就係話因為佢知道北京，應該話全冚實，好似冚世界人都知道就係華生係持有北京噶啦。 嗯， 即係話其實對佢嚟講就係話佢經歷咗咁多嘢，佢最終決定就係佢要封印呢本北京。等永遠冇人知道呢一件事咁樣，然後跟住就好似就跟住咁樣就哦個故事完咗。雖然你話、啊、我都真係唔知道你做緊乜嘢，最終即係 勉強 真情嘅嘢，你識條貼咩？ 勉強講得通啊，即係呢個都叫做係嘛？ 係啦，即係我又有幾次係啦，真 即係對得開始睇嘅人通常腦筋都唔好正常嘅，你明白？ 嗯。 OK， 到彩蛋位置嘅時候， 聽完首歌啦， 跟住啊，大家覺得唉。有啲 sad 添，即係最終都唔能夠同機令到機友復活，大家相熟相親。唉，真係算啦，不過呢套嘢叫師姐帝國啊嘛，咁梗係由兩個師姐去做完結㗎啦。跟住最終，但係你佢又見到就係華生係冇事，原來嗰個機器係咩？最係令到佢 失去曬所有記憶， 失去曬所有即係呢一節嘅記憶同埋所有師姐技術相關嘅記憶，快地又無啦啦。好似係變成咗有靈魂嘅 師姐，好似類似對溫嗰種感覺係嘛？呢只 即係 Hattie 叫做佢就變成咗就係、是、就福爾變咗福爾摩斯橋段裏面嘅就係 Alan 啦呢個角色啦。我睇完就話你做乜鬼？唔係即係話咁 唔係， 你話你還翻上一幕，我都仲會覺得有些少而為你感動嗰半滴眼淚俾翻我啊！唔該， 唱完首歌冇咗你，唔係我諗你係想拍續集咧？即係福爾摩斯對華生啊？ 應該唔會有續集， 應該唔會啦。 已經純粹 end 咗噶啦， 已經純粹下一個福爾摩斯嘅故事咯，大佬。 咁你不如唔好出福爾摩斯啦。 即係呢個位裏面就係話，究竟其實 把感動還給我真係 本筆記，本筆記最後點樣？如果咁樣樣，即係本筆記其實咪喺發現咗 Friday 持有咗。咁究竟 Friday 係咪已經恢復咗呢一個？佢在世時候嘅靈魂咧，亦都冇講到就係、是，但係咧一切嘅嘢變成咩？一切嘅其實呢套嘢係冇講過任何嘢。 嗯， 還原基本部， 還原基本部就係、是，即係佢最終佢最黑人憎嗰嘢就係咩？佢就喺華生喺佢嘅研究室裏面，佢係講翻叫做好似叫做起承轉合，佢問翻就係話靈魂呢個問題。跟住我即係我開頭都話啊，你原來仲記得有呢個問題啊！你仲夠膽識喺我面前提呢個問題喎？最終可以答咗一個似有還無嘅答案，即係呢啲日本動畫嘅特色，我明嘅。但係最終你唔好俾個咁嘅劇情去做一個作結啦。 唔係，我有種感覺係咧，都係講完啲似有還無嘅答案之後，感覺得好似冇講過嘢喎。我哋佢一問心過意唔去嚟，真係覺得都係加翻段尾俾佢啦。咁樣就出事啦，自己即刻走。 唔係啊，其實呢個答案咧，我冇諗過嘅。不過算啦，咁既然完咗好似福爾摩斯喎，係我未出個場喎，係咪出場先啦就？ 佢哋一醒起自己係喎，嗰其實叫華生嘅。 而嗱，我咁講啦，所謂靈魂嘅橋段，當去到卡拉馬佐夫呢一節開始，去到之後嘅劇情，其實從靈魂呢件事其實基本上係冇任何關係嘅啦。喺動畫喺呢個劇場版嚟講，後面只不過係咩咧？一套 B 級片。 喪屍圍城嘅， 唔係佢有段一幕嘅， 搞乜鬼奪命集 咗？佢又話啊，如果你靈魂翻嚟咧，仲有筆尖敲我鼻，咁有做過呢幕嘅，但你話有咩意思？其實冇意思，直接冇件事啦。 唔係呢啲誒情情信物嘅嘢啊， 激情啊， 唔重要啦。 靈魂呢一節，佢突然間就話，佢一直係尋找緊，就係點樣去叫做你當係就係煉金術士裏，即係鋼之煉金術士裏面就係死者蘇生呢一件事啫嘛。 嗯嗯，人體煉成。 係啦，即係拆一樣啦，差唔多嘅嘢啦。 死者蘇生係威王， 唔係嗱，愛德華就要復活翻細佬身體，佢揾翻啊肌肉嘅靈魂。 嗱、一面就有 body 冇靈魂，一邊有靈魂冇 body 啊嘛。 哦，真理之門嘅問題。 咁其實佢哋都係揾緊真理之門嘅問題嚟嘅啫嘛。咁呢個位裏面亦都係見到就係呢一度，佢真正步驟就係因為佢依度所有其他嘅之後所有嘅嘢，佢乜都冇講過。個重點已經再唔係去咗 Friday。同埋華生呢兩個角色上，去咗一個大舞台嘅故事。呢兩個角色係咩呢？係隨住個大故事 穿插喺中間，跟住劇情去走。 而就係話佢哋想自己想做嘅嘢咧，係一啲都做唔到嘅。其實 尤其你諗下最終決戰嗰一幕咧，其實冇咗華生喺度，同埋有冇華生喺度係冇分別嘅。如果兩條友去打嗰時，佢就華生出嚟執死雞，梗係講就係冇啦。 即係對我嚟講，其實嗰期嘅主角點睇？如果要阻止到件事嘅，一定係巴亞別。 唔係應該話華生解決咗對溫，同埋唔解決對溫對佢嘅本來嗰個要求係冇影響 的。佢順手啫， 唔係啊，算係巴 亞別。唔係，佢要唯一最大問題就係佢搶咗呢個好基友嘅屍體啊嘛。 嗯。 哇，咁呢個都幾大問題嘅，呢、這個的確係。 係啦，咁然後跟住即係最令佢憤怒嘅時候，佢仲要俾條女佢啊嘛。 我唔要女啊！ 唔係唔係，炸温攬住條女又有機油，佢攞曬阿華生乜都冇曬，即刻係。 唔係你明白華生要俾女一下，佢都覺得冇乜所謂。那個女咧，本來都覺得啊，呢、這個可能是師姐嚟嘅，都可能應該理得過啊。機械人嚟嘅，我唔得，我就係要師姐。 唔得唔得， 係啊，唔得係啊，係啊，唔要呢啲嘢，咁所以佢先至覺得咁一定要俾佢啦。 我淨係對師姐有感覺嘅啫，對機械人完全冇感覺嘅，唔好意思 ，sorry。 二嗱 ，OK， 即係動畫就應該話劇場版就係咁樣，好多人其實我睇完之後都帶。一滿腦子的疑問，跟住我都在啲人行過去的時候咁話， 同原組同原組爭好遠喎，個開頭已經唔同曬。 我哋都開始嗱，雖然我未即係認真開始睇原作，咁我叫做阿友馬亦都睇開始睇緊原作啦。 唔係開始，其實捱咗好耐，我睇咗第二部中間，其實唔好意思錄音嘅時候，而家都係。咁我係嗰日睇完電影即刻翻屋企，阿伯叔逼咗落嚟嘅，即係。咁就睇咗一半啦，睇到中間第二部啦，就係咁劇情當然係完全兩樣嘢嚟。係 啦，即係咁講啦，其實我覺得呢套嘢掛得叫做即係你依係依行計劃叫做喂人哋嗰個叫做遺作，你搞啲咁嘅嘢，我都覺得即係你有啲唔多尊重死者嘅。其實我覺得呢套嘢其實 好唔尊重死者㗎，成日見到㗎啲死者變咗屍者，唔係變咗喪屍嚟嘅大佬，你有冇尊重個屍者先大佬？ 咁你話依度唯一叫做呢套即係呢套嘢裏邊係睇完之後我都話佢真係。個頭係真係開得好好， 個頭去到卡拉馬佐夫由人類，即係為咗展示俾阿華生睇嗰個禁斷嘅技術之前，嗰一段都 OK。 我咧嗰段都勉強俾佢啦，嗰段只雖然個 唔係 邏輯上有啲奇怪，但 係最多只係話係太快，佢哋嘅感情推進，佢哋嘅友誼。增進得太快， 但震撼力是夠的，即是他至少俾你看到，你明唔明白咧？隻手中所講的靈魂其實是咩嘢啊？ 唔係，係你一路追求中的技術， 你 是一樣咁殘忍的技術嘅時候， 天真咁樣， 你係咪真的要再追求 嘅？咁本來呢幕都仲 係 好好， 有少少感動位嘅。 係啦，但係後面咧就反而真的完全唔明白原來有幾重量咯，我就 有幾 穿喺八樓啦，其實佢係 有幾殘酷啫，我都唔知道你做乜其實。 即係對唔住佢啦，其實，所以呢啲人咧，好多人睇完之後，呢套電影就係話咧，哎呀，我睇唔明呢一套電影咧，其實係唔需要問，要問呢個問題，因為你唔係睇唔明呢套電影，佢套電影冇講過啲咩嘢俾你聽，所以你先睇唔明啫。 冇錯， 佢都講翻到第一部添，咁你咁拍埋後面兩部點算咧？我知話心裏有咩先啊？有 點算影部關係？ 我睇完第二部和諧嘅 PV 即係宣傳片之後，喂，就係爛片嚟嘅死， 個頭開就唔係幾好啊！ 即係叫做呢套嘢個頭你話佢真係叫虎頭蛇尾啦，我可以話如果你話我形容呢一套嘅《師姐帝國》嘅作品嘅話、就係、是、即係原作嘅，我唔敢講，因為我都未睇曬，我即係我仲慢過有嘛，我睇咗第一部少少啫，係啦，我都未即係叫第一部都仲叫做跟得比較好少少嘅， 唔係應該話《師姐》嘅世界我睇到啦，帝國喺邊度？ 唔係其實點講咧？其實劇場版嘅地方好怪嘅，第一部即係你嗰第一部去嘅時候咧，有啲師姐會襲擊阿華生佢哋嘅。咁其實我啱啱頭啲人邊度嚟嘅呢你呢團人呢有英國人亦有俄羅斯人應該兩上部會打你哋其實。 或者咁講啦因為本身呢套戲呢如果睇原作嘅時候呢所有嘢都係吻戲嚟嘅。佢叫做啲緊張刺激嘅場面都係由吻戲帶出嚟嘅唔係由戰鬥帶出嚟。 即係你意思係小說本身其實都係靠吻戲靠佈局去令到你入嗰個世界。 係冇錯。 係啦。 而呢度呢你見到嘅成套嘢裏面係好刻意地呢我覺得他是怕啲人滿親是不是怕所以他加了大量的動作場面大量的戰鬥場面入去但正正就是這些動作戰鬥場面就是加了入去之後就是什麼呢 破壞了套東西 你令到他沒有時間去解釋什麼是靈魂什麼是師者為什麼會形成有靈魂的師者這些種種的設定的東西你是沒有辦法我覺得那些是高潮來的你很老實說就是說我覺得最精彩的幕我睇得最慾景的幕就是卡拉馬佐夫同阿維克尼注入虛擬靈巢嗰下大叫 嗰下講埋 冇打㗎你見到喺張凳度你點嚟點去咁樣然後跟住雙眼反白然後 呢個就係師姐新嘅技術你咪想要啊 你比起任何一場阿巴比大戰呢個科學怪人又好 結晶化嗰啲又好 結晶化又好定還是通街喪屍喺度咬人定還是呢個 Hetali 無傷都好 元靈無傷 你見到就係、是、喂我覺得嗰幕俾我嘅震撼力係仲緊大而呢一幕其實係一套文戲嘅緊張刺激鬼嚟 都有番茄醬嘅 我諗嗰樣嘢係 嗰樣嘢係叫劇力咯，即係佢嗰啲叫做打大孤能嘅刺激咯，係、啦。 但係正正唔係呢套嘢需要啊嘛， 最最好廉價。 因為實際你交佢啫，你交佢好煩，即係睇嗰陣望題。但係我離開嘢就諗下咪先。你哋一個英國俄羅斯聯合代表去揾人，咁邊個得閒去拍獅子襲擊先？邊個話黑索先？諗住係獅子帝國去咗之後。歡迎你哋嚟啊！咦，你唔係兇手咁，嗰啲係邊個派嚟㗎？ 唔係最慘嘅嘢，就係同你講就係，如果本身嗰個作品係買呢啲官能刺激嘅嘢，一味打打打打嘅，咁咪 OK 冇問題㗎。咁問題在於個作品本身唔係咁樣㗎嘛，你走去加依落去，忽略咗本身人哋最重要嗰樣嘢。 即甚至係有我朋友嘅朋友，即係佢睇曬嘅嗰度話住，佢話哦，其實咧佢裏邊係有清楚解釋咗點樣形成師姐呢個結構，點解師姐即係師姐會有呢啲咁嘅行動。嘅嘢，同埋點解會有一啲類似靈魂嘅動作嘅嘢出嚟，係有跟，即係佢有一個設定 嚴謹嘅 設定，一個解釋喺度嘅。跟住我話 有咩？ 有原著小説開頭，因為華生其實唔係整花地嘅，佢係學生，佢係研究師姐啊，好優秀。嗯，見你骨骼即係話，見你技術咁精良，我派到呢個特務嗰度拉入去嘅。咁其實開頭學院又好，佢不停調查又開會嚟，發覺好多師姐嘅技術研究。佢講到即係可以爆炸喪屍點整嘅咧？嗯，唔係爆炸先咧。哦，因為人嘅身體入面有脂肪啊，唔知咩金有啲成分點樣混合咗之後，佢講到好複雜好詳細嘅佢係。咁、劇場 即係試圖佢用一個叫做一啲現象所構成嘅物質裏面，只要嗰個嘢持有，佢就用一個超科技嘅理論去令到就話佢可以發生呢件事，即係你。唔係唯一唔可以解釋嘅就係所謂超科技，但係呢套嘢裏面你就係超科技呢件事嘅話，我哋係可以 接受嘅， 唔解釋呢件事。 咁個作品個架構本身就係靠超科技咁樣。 但係你而家就係話，佢唔係而家唔係去到後期就唔係超科技唔超科技嘅問題。 佢話乜就乜咯。 佢已經連個獅子嘅性質都改變埋， 關佢喪屍嘅。 其實拍到後面個作者已經，喂個導演開始唔記得咗自己 係獅子 啦。 我覺得係迷失咗，所以最終嗰條問題就係佢即係我覺得係，我覺得個監督係好有勇氣嘅。佢最終佢夠膽同我提翻就係乜嘢係靈魂啊？佢講呢一句就係獅子係話。我知嘅， 唔係啊，最好算原作呢句就開頭提一提啊，到研究師姐嘅時候講一講就算，後面冇阿華生唔係去揾你靈魂啊嘛，冇關係根本就係、 是。唔係當你叫做你好多時就係你睇呢啲所謂嘅入戲院睇戲啊，其實你好容易俾套戲一啲焦點啊，或者佢一啲佢嘅手法去轉移咗你視線嘅嘛。即係我嗰、那個位其實我覺得係咩㗎？難得咧經過咗一大場爆炸，然後跟住又最後拋咗啲好奇怪嘅嘢出嚟之後咧，佢轉移咗你視線之後咧，佢仲夠。胆够有勇气就系讲俾你听，乜嘢系灵魂咧？ 也黑嘅 手尾呼应啊嘛！ 但导演喺嗰刻都揾翻自己嘅灵魂啦，相信都系因为 回魂啦， 佢都回魂啦，真系。诶、欸，系原来话嗰啲《狮子帝国》 监督唔得啦， 冇咁多剧本先，诶、 欸，唔好得了， 系啊，哎，是但啦，聊翻嗰几句嘢当手尾呼应就算啦。 系咯，翻完如果开头故事嘅延续新嗰度又讲翻也黑嘅灵魂，不过大家倒转咗嘅，嗱，几月尾咧？系咪咧？ 系啦，手尾呼应啊嘛，是但 系啦，所以就小学生嗱呢套嘢对我嚟讲，我建议之后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嘅朋友，睇完頭二十分鐘之後咧，就唔該去咗翻去睇原作啦， 報翻原作， 係啊， 唔係去到卡拉馬佐夫死咗之後就可以睇原作， 大家就真係可以睇 完原作之後再睇翻後半段嘅笑片，作為一個花絮，咁個觀感就會 fit 曬， 係啦， 唔係嗰啲係個同人嗰啲， 唔係嗰啲係拍完成套嘢嗰啲 MG 片段咧，就係嗰啲， 唔係嗰啲 feeling 就出曬嚟， 唔係嗰啲感覺就係正如你睇完一本作品咧，意猶未盡，撈埋同人執先，係 啊，同人 係啊，整同人嗰啲去， 有啲黐線啊！是搞笑嘢。 你海盗城，你睇完一套美国嘅 A 级片之后，再睇一套 B 级嘅感觉，佢哋集作。哦，原来可以咁玩嘅，可以系。 搞笑喎、 啊！嗱，有马讲嗰个系真系一个睇法嚟噶。即你睇完一套嘢，即系搞乜鬼段命集作？点解啲人咁中意睇？就系、是、因为你明白晒所有嘢之后，佢攞晒里边抽咗啲咩元素嘛？嗱， 有冇识笑啊嘛？ 嗱呢套嘢里边，你除咗要睇《狮子帝国》之外，你要睇，你要有資格睇二十分卡拉馬佐夫之後嘅劇情。我話俾你聽，你要睇乜嘢作品？叫啲框，爆黑神， 科學怪人。 誒、欸，啱啱嗰套電影，嗰套科學怪人嘅電影，一定要睇。係啦， 另外 B 級嘅喪屍片啦。 咁然後跟住仲要睇咩啊？福爾摩斯。 啊、我唔介意你睇而家英國劇嗰套 Sherlock 定還是係 冇所謂嘅， 冇問題嘅，係啦。我覺得睇英國劇嗰套反而可能更加好啲，即係 機成龍啲咗嘅裝， 唔係成龍啲， 唔係甚至乎咧睇曬呢度所有嘢，睇埋劇場版啦，先至去睇福爾摩斯 都得。 咁你先會攞到就係減乜鬼奪命雜作。 個精髓 嗰種咁嘅感覺出嚟，唔係嘅話，其實你 feel 唔到嘅。其實好老實講，我覺得，即係我成日都話、你要多能夠多個度睇一套動畫，你就要睇多啲動畫。 唔係睇一個惡搞嘅二賽，你睇先原著係咩先？知道 係啦，你先會知道就係你先會識得笑，你先會覺得就係話啊，導演係有深度喎、 哦。你先會知道福爾摩斯入面咁多個案件，其實好多嘢都係華生搞出嚟。 哦，華生喺身邊。 一切都是破咁呢套嘢係嘅， 所以你明白話點解突破盲點，就因為個盲點本身 突破盲牆，突破盲牆啦。 康生就係我偵探， 所以呢一套作為一套紀念伊藤計劃嘅呢個作者嘅套電影咧、嗯，最大紀念嘅地方係在於話俾你聽咧，睇、嗯、電影係冇用嘅，睇翻小説係啦。佢、嗯、推廣翻個文字俾你， 橫向推廣啊， 佢真係犀利。 拍套爛片可以逼你睇小説，我真係揾到犀利嘅啫。 誒，佢拍咗套 半 拍 嘅片，係啦，你要睇得明呢套作品、嗯，你一定要博學， 係啊。 好似我哋咁樣， 乜嘢作品都要睇， 乜嘢作品都睇。嗱，而家上述裏面佢所有嘅，頭先我介紹嘅所有作品，我全部有睇曬， 都睇明啦。耶、yeah. ！ 咁我就知道呢套嘢裏面應該話至少我知道製作群 都好中意睇電影， 佢哋取材咗啲乜嘢？咁你就覺得話啊，其實佢哋唔係亂嚟，佢哋有做功課，不過亂做功課唔解嘅。 好用心啊！見到咧啊～哈提尼咧同啲喪屍，唔係同阿喪屍打時候咧，哇！無雙大戰啊，一夜佛腳死咗十幾，一堆無雙咧，卒仔就冧曬檔即刻，哇！無雙， 嗰啲叫無雙咩？完全冇掂個師姐喎，你同我跳落去， 原力一推全部冧曬， 佢冇推過咯，淨係講嘢啫嘛喺度，嘴炮嚟嘅，其實明唔明啊？ 哦，三個字十三個字，okay、哦，好啊，跟住全部 重複提嗰，仲好提呢個三個字十三。 我玩到出神入化咁算啦，呢啲歐樂題材嘅嘢，咁啊嗱呢套其實嗱介紹就去到呢度，咁啊當然亦都係啦，佢就快就香港就快就會上嘅 和諧啦，二部曲啦， 係啦，係啦， 咁啊 By the way 其實咧其實呢部嘢本身係第二部上嘅，第三部上係和諧，但第一部咧虐殺器官咧係上唔到嘅，一家公司執咗啦。所以拍緊而家在，即係呢個題外話啦，呢一個咁和諧，我哋就繼續會睇嘅主持們都係 係啦，咁啊。即係師姐就唔師姐，係咪和諧都會唔和諧呢？嗱咁我都嘗試緊，究竟我諗緊嘅今次我應該係睇咗原作之後先入場睇啊！ 我諗住睇咗原作先， 大家睇原作先。 但本書咧仲未喺台灣揾過嚟。 唔係，其實我建議係乜嘢都唔睇，睇咗劇場版，挑起你嘅興趣之後咧，先至走過去睇本書。 都得啊，都可以。 唔係，咁我實講我自己唔係好擔心嘅，憑我咁博學嘅知識，我相信我總會睇得完套作品嘅。 哪怕是亂搞不知道什麼 是啦，即是他絕對不能，他根本上沒有可能越告的見位的。我覺得現在的動畫製作公司呢，他們所有大距離近呢，他們用的範圍呢是不能夠越告的見位。 你計到十步之後的謀略， 所以梗我都應該會理解的。 是啊， 不理解那些真的不好看。 我想我真的不是很擔心這件事。所以就是說大家就睇多啲動畫，睇多啲作品又冇問題係啦，唔一定係動畫作品，啲小說有睇多啲，睇多啲荷里活電影都冇問題㗎， 甚至太佐治呀嗰啲都可以， 係人間失格都冇問題㗎，係呀。好啦，咁啊今集我哋去咗呢度啊，咁我哋下集再見， 拜 拜。 拜 拜， 迎接猴年嘅嚟臨，誠邀各位會員網友出席 Record Finance 2016春明晚宴，詳情如下：日期2月28日星期日晚上6時登記，8時入席，地點明苑酒家，香港銅鑼灣洛克道463-483號銅鑼灣廣場2期7樓，名額150人。 Record Finance 會員有限，費用每位港幣400元。報名方法：將閣下姓名、聯絡電話、會員名稱和訂位人數，電郵至 recordfmember@gmail.com。電郵題目 Record Finance 2016春明晚宴，收到閣下的電郵之後，我們會3日來回覆，名額有限，報名從速。感謝各位鼎力支持，祝各位新年進步，財源廣進，財色兼收。